斯艾利斯举行的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领袖峰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电视演说中表示欢迎峰会举行，认为将进一步促进地区团结和一体化，亦都支持巴西和阿根廷提出创建南美洲共同货币的倡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9点，升3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31，日元130.08，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7，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5美元，卖出1,938.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下昼本港相对湿度普遍降至4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同埋听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低气温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听日渐转吹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早上寒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沙田广场。另外，大埔林村游许愿节直至到今晚7点钟，介乎牌楼同埋林村乡公所之间嘅一段林村乡公所路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亦都影响到咧而家林锦公路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系车多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布新排村。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住翠桃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江富花园。而在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菠萝斜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06，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大家好，我是丰收发运的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呢家肥屋润。 我是丰收发运的瑞瑞，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是丰收发运人的马小强，我祝大家家年威老道。 咩啊？咩家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咩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日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日。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啦。 1月24号啊，星期二啊，年初三啊，好乱啊啲。 继续都系嗰句，唔紧要嘅，就算初几都好，最紧要见人就讲咩，恭喜发财，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咁样啦， 都系呢啲啦。咁我哋今日星期二啊，年初三赤口啊， 冇错， 我哋就 闹交， 闹交啊！ 上年闹咗啦，唔闹啦，今年 好渣，我哋闹咗成 上年嗰场戏 好差， 唔得啊！ 系啦， 我冇读 drama， 因为 唔得啦，要跟 Jeffrey 学下。 系啊，我冇跟你哋去学 啊。咁我今日咧就兔年第一击啊，旺一旺个场佢啦。 系人多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加埋十个人啊，夹埋我哋两个， 有 caller 嘅出现嘅， 系啊，第一次同佢做。访问啦，咁啊出道一周年啦，咁啊终于有机会同佢见面啦，咁啊今日就会好意头啦，我哋送嗰啲 一啲利是啊，一啲挥春咁样， 系啦， 系咪系挥春利是？呢排呢排张我不停同佢讲，可唔可以派利是俾我？讲到上 晒，我知你想派利是， 上晒位系啊，啲挥春俾佢哋。 我哋都破天荒，就佢哋一人就一句嘅，八个人就八句，咁真系适逢呢个农历新年咁啊，所以阿卡文都好辛苦啊。 冇错，佢之前都好迟先收到炉， 系啊，咁所以一阵六点钟至七点将会。有 call 啦，同我哋即系讲下佢一周年嘅经历啊，之间嘅嘢啊，咁啦， 期待一下。咁啊，今日咧初三，大家唔拜年就拜咩多咧？就拜神多嘛，系咪先？好多时候都会求翻支签嘅， 冇错啊。所以我哋啊， 又嚟啦，又准备。 摆咗喺电台好多年，每年农历新年攞出嚟就啱数嘅黄大仙灵签啊， 好劲啊！你真系 由以前 Give Me Life 啊、Eric 啊、天儿啊、的神嗰阵时 咧，呢个真系好好啊， 流传咗落嚟咁。多年，你谂 其实我怀疑你呢个签筒系咪喺边间庙嗰度攞翻嚟啊？真 系 好似 买到嘅应该 系咩？系咩？我真系 我谂佢哋应该咪就系去黄大仙买咯，我估咋，我唔知啊。 Okay, okay 我一入旁，你谂下我十年前入旁 已经 喺度 啦。哦 ，OK， 到而家咯， 一个传承， 传承嚟噶，唔好整唔见啊，整唔见天打雷劈、啊。 我就系觉得你犀利咯，你保管得咁好。 系啊，我哋因为每年都要攞出去玩嘅，以前 系啊， 就系帮听众求签。 系咁啊，讲一讲先。今日我哋玩法系点咧？就我哋。我同波城啦，会各人咧都帮对方求一支签， 系 咁，但系我觉得净系求签咧唔够诚意， 求完解完都唔够啊， 系啦，仲要拣多一首歌点俾对方， 哇， 咁样先够成件事完整啊嘛， 系啊，因为我哋以往就都有求签嘅骚动音乐，不过就帮嗰啲上榜歌手 系。 系啦，我真系恭喜你嘅时候，佢新年版就帮我哋直接求签。 冇错，但系 而家我哋冇呢个环节啦。 冇错，同埋新年算啦，唔好打搅人啦。 唔好搞人哋啦，虽然我哋嗰时就系新年打搅人。 系， 做咩拜年啊？ 系 啊，我翻嚟求签啦，咁啊最屈咯。 因为发现原来新年打过去都唔会有利是收， 同埋有冇人拒绝过？ 系啊， 即系你问好唔好啊？ 系啊，好啊， 翻嚟求签 啊，好啊， 咁冇人话唔好啊。下次如果人打过唔好啊， 其实可能心谂一间求咗支唔好嘅都唔知点算好，都唔知闹唔闹你啊！ 好惊啊，无端端。好啊，咁啊，一开波不如我帮你求先啦。 好啊，嚟啊，嚟。 其实即系新一年，你系想求咩啊？边方面？ 我想求啊！哎呀， 家宅 咯， 事业啊， 求家宅啦， 事 业唔求啦，喺公司度求事业都唔知，好尴尬。 我 以为 你 话 喺呢度求事业，唔好玩啦咁。 即系喺公司自己大家咁多人喺度话自己求事好怪啊嘛。 吓，冇所谓噶。 唔通间 爱情咯、啊， 爱情唔求啦！一阵听完我老婆又翻去又唔知讲咩啦。 桃花 佢已经查嗰啲经话，我今年桃花运好强啊， 咁 小心啲啊！ 做嘢咪啱咯，做呢行 系啊，但系佢威胁我嘛。 家宅通常冇咩好讲噶，好闷嘅，通常家宅 系咩？ 系噶。 唔系，咁都系嗰啲家宅平安啊！咁你知道我屋企咁多猫咧，系咪先？ 吓 咁啊！睇下佢哋有身體健康、啊。 我幫你求啦、啊，今年兔年，我為彭嘉賓所求嘅呢個家宅嘅簽咧， 幾號簽？ 第13號簽。 13號簽嗱，大家咧上網係揾到， 係啊，大家係可以上網睇。 揾黃大仙靈簽就會揾到噶啦。 咁啊，係屬於中評嘅， 係 啦，即係根據我哋一路之前成日講嘅個邏輯啦，覺得自己個人咧。 手氣差行衰運咧，就會幫人抽到啲好嘢啊！ 係係，你覺得自己呢排手氣唔錯啊嘛？ 唔係，我係調翻轉反正，我幫你抽呢個中規中矩咧，即係表示啊，可能我個運幾好，所以我守得住自己啲好運，就冇過得太多俾你，所以只能夠為你抽到一支中平啫。 O K 噶啦，其實、okay、我覺得平庸嚇中庸咁啊，好緊要。 你諗下，13000咪中平啊，12000已經下下啦，差少少啦。 哇，咁我算賺咗喎、 啊！你賺咗啦， 我算賺咗、 啊。你一個半夜左右兩邊边系下下 惊一惊， 一边系中平。咁啊，但系究竟呢一个嘅中平呢支签咧，讲啲咩咧？我尝试试下读啊。 系 岭南初放一枝梅，片片晶莹入丑杯。啊，小心啲啊！却遇骑驴人早至，而意背负沾春灰。哇，好复杂啊！系咪睇见到咩自己讲咩啊？ 我净系。睇到嗰句却遇骑路人早知咯，我喺度谂紧点样骑路人系咩嘢意思咧？我觉得 人唔系却遇骑路，咁啊人就早到咗、 哦，即系唔系骑路人，系 你唯有嗱，我哋每次解签都用自己嘅骑嚟嘅方法去解啦，所以我尝试为你解签啦。 好 嗱，岭南初放一枝梅，一枝梅谂起咩？怪合一枝梅啦。即系话岭南初复，即系岭南大学喺边？屯门嗰边咧？ 咩事啊？ 你过去嗰边咧？ 吓，你继续啊！我听你解，我就听你解啊！ 喺岭南即系屯门嗰只新界，即系你住嗰边啦， 就摆低一枝梅花， 系啦， 系嘛？ 系啊，放低一枝梅花喺度，咁咧就好似一个魔术咁样，一片一片嘅晶莹啊，就会进入你个酒杯度啦。就會由梅花，你知梅花咩啊？梅啊嘛，你就係叫你放低嗰啲梅嘅嘢，係啦，轉個頭咧，拿隻杯出嚟一個魔術，this is magic 咧，就會變成一啲晶瑩通透嘅嘢咧，進入個酒杯嗰度就變好嘢啦， 係 係啦。所以首先你要放低嗰支梅，即叫你放下一啲嘢。 OK， 系啦。咁当然我唔知道你家宅，你有啲咩发咗毛嗰啲好心理啊？ 抌啦， 就拎去岭南大学嗰边。 人哋咩都收嘅，你讲得好似一阵，我系真系多得你唔少啊！我听电台讲嗰边咧，个主持人话你哋呢度收翻回收嗰啲二手嘢咁啊，死啊！真系啊， 系啦，咁跟住啊，跟住下两句啦，却遇骑路人早知，咁啊，而意背负沾春灰，最尾嗰句咧。是完全我想亂解都解唔到啦。 嗱，唔緊要嘅，我都知你靠唔住㗎啦，我自己上網已經揾咗支簽嘅解讀㗎啦 ,ok? 係 啦。 就呢總之佢簡單嚟講呢，我唔講佢嗰四句係咩意思啦，佢就係話求得此簽者呀，就有貴人帶引，事事如意。咁但係呢同時間呢一支簽係半吉半空，雖然呢一個簽就冇乜大愛之句，但係似乎係有俾人佔以先手之象啊。 哦、 即系可能我个人慢半拍咁，可能啲好嘅嘢咧就走咗去咯。 哦，咁我明咯，即系下半句就系因为有条友系骑驴仔嘅，所以佢又早过你到，于是乎佢就占咗先机，攞咗你啲着数啦。 系啊， 咁所以就算你个酒杯里边有晶莹通透嘅嘢，哇，好正都好咧，即系提你早啲起身。 我讲个先机俾你听啊，佢仲有讲啊，我求家宅啊嘛，佢话宅平常啊， 系啊， 财难求啊。命难成啊，分不离，人生难最欢喜。不如咁啊，下年我哋帮自己求婚。唉，唔紧要嘅， 分不离， 唔紧要嘅，即系人生咧就系咁样嘅吓，中中挺挺咁样就好啦啊，唔好太出色，亦都唔好太衰，咁就已经好好噶啦。咁不如咁啦， 嗱，我咧 俾你将功补过啦，好唔好啊？俾个机会你， 俾你系咪先？ 系， 你嗰支签就话咩啊？有好嘅时候， 系， 亦都有唔好嘅时候，中规中矩啦，系咪？ 系啊， 咁好嘅时候咁啊，梗系好啦。唔好嘅时候可以点咧？有一个方法嘅， 系 搵啲嘢赖下咯， 赖你咯，你帮我抽噶嘛， 赖个天气咯，啲嘢唔信啊，今日 bad weather 天气差，所以先咁啫，咁就得噶啦，所以我拣呢只俾你啊。I don't know if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I think I love you more than myself. 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 one, baby. I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I get a little excited. Like, what's the subject for today? Why am I still crying so late? Or for some reason he doesn't want me to stay? Or maybe it's the bad weather, I can't control the rain. You'll be pulling down this weight on me. This isn't what I need. Blame it on the bad weather, I guess I have to wait. Cause nothing lasts forever, it's just a stormy weather. Let it rain and let the sunny days come later. Overthinking every second, little words they grow. Pretty moments, only seconds. Wish I could make it slow. Just another change of season. I should let it go. It's just another bad weather. You can't control the rain. Stop pouring down this weight on yourself. Don't make it hard for everybody else. Oh, the bad weather, I guess I'll have to wait. Cause nothing lasts forever. 听我有满听 bad weather 送俾你啊！ 多谢，今日一定会好天嘅，听日都一定会好天嘅。好啦， 哇！ 紧张嘅时候嚟到啦。 首先问一句，你有摇嘅签筒嘅时候，你觉得你今日好唔好运？ 我就 系你觉得你今年好唔好运？ 我啱啱正正就想讲啊，我觉得今日自己几好运，我觉得自己今年都几好运。因为个定律是咁样嘅，我以前同波胜嗰个定律就系咧，我永远帮佢抽嘢咧，我觉得嗰日自己手气差咧，都会帮佢抽到好好嘅嘢嘅。 嗱，我哋一成两兄弟系咪坦白嘅先？总之跌咗出嚟嗰支睇一本嘢，下下签都照讲嘅。 系 ，OK， 唔系坦白嘅。 先讲埋先，下下签唔准嬲。坦白嘅， 嗱，我觉得如果你抽下下签。咁啊， 佢唔出喎、 啊。你照咩啲㗎？ 佢係咪即係代表住好难出、啊。 唔係㗎，你要側少少㗎。第一支跌出嚟嗰啲。第幾？ 六十二签啊，黄大仙零签六十二签啊。 黄大仙零 签。六十二签睇睇先。就是诶， 系咩噶？ 啊，我哋真系一世人两兄弟， 中平噶 都系中平。 安安全全 打翻个和， 打和打和。 啊，咁啊呢一个啊孔子首度啊六十二签啊，嗰、那个句子系咁样噶：美玉如斯蕴贵藏，忧求善价费商量。孤之亦可随相待，此物何须自看常？我想问你是求咩噶？我都唔记得问你。 喂，咁唔准我要再咩过咯？ 哇，咁都得？ 你要谂，你要帮我谂住。头先我帮你谂住家宅噶。 好，嚟多个，嚟多个。 求事业，求事业， 求 事业 啦。 我最中意喺公司度求啲咁嘅嘢啦。喺呢度。 嚟多个。 系啊。 唔记得问你。 系啊，你要谂，帮我谂住。 有啦。 好啦， 喂。 又去六位， 好靓喎个号码， 咩啊？四啊， 八十八喎， 哇，咁 fit 嘅， 八十八系咩先？ 仲唔系正嘢系咩？ 中吉签、啊，花木兰从军，求事业好似好啱数啊！ 花木兰从军系咪有歇后语啊？ 应该系想讲，我估啊，未睇个签文，我估个意思就系话，如果你扮女仔嘅话咧， 就点啊？ 咁你就会红啦， 啱啦，应该 系咁， 要扮下。 哎 啊，扮嗰啲八姨太啊， 应该系 大姑姐啊嗰啲。 大姑奶奶啊，咁样。 哎呀，哎呀，就系咧，点解你会做呢首歌嘅？ 要学下呢啲， 系啦。嗱，我读咗个签先。嗱，替父从军胆气雄，苏眉巾帼几人同？以身报国忠而孝，笑杀当时众巨功。O K， 忠神功啊！ 我嗰度系写巨巨、啊、巨。哦嗰、那個句子個句，金字邊做個句嗰個句， 哦， 係啊， 唔緊要嗰啲， 本書都係咁寫啊， 跟書啦，嗱、啊、最緊咪以身報國忠而後嗰啲，即係啊最中意啦。 嗱咁啊，你係求呢一個嘅事業啊嘛，係嘛？ 點解佢話我可成副業，並能發揚光大，將獲得上司讚賞、 啊？唔係，我話你聽先啦，呢、這、一個啊，上網都有解讀嘅嚇。 咩啊？ 佢話求得此簽者。当即勇往直前，不辞劳苦啊！不辞劳苦，你明唔明啊？ 即系要做啦， 系啊，要 即系叫我 做啦，冇问咁多啦 ，OK。 替父从军，胆气雄， 系啊， 即系我要咩啊？我要帮人做嘢啊，简啲。 喂，但系算系咁，诶、个先机啊，话呢一支签求到啊，才可得 ，OK。 但 系佢问婚姻配合仪啊。宅平安， 我冇问呢啲嘢。 成旧事啊！ 你唔好乱咁讲啲我冇问嘅嘢啦。 啊，唔知道要听到嗰个听唔听到啦啊！ 哇，每个钱都系辛苦中得来，有冇啲系唔需要辛苦可以得来噶？点解要我咁辛苦啊？ 你唔好做呢行啦，你要不你要嗰啲不劳而获嗰啲，你唔好做呢一行啦，你转行啦。喂，咁啊，算系咁啦，我拣首好啲嘅歌俾你啦。既然咁开心，系咪先？ 有咩拣？ 我谂。我啊觉得即系你今年咧，你预咗就系瞓觉嗰啲冇办法噶啦，真系要少啲噶啦 吓， 辛辛苦苦咁样咧，就先能够得到呢个世间财，所以我要送呢一首嘅歌曲俾你嘅。Triple G 啊，佢教你咩啊？唔好仲计，唔好仲时间嘅计，唔瞓就得噶啦。 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不屈，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怖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我面上挂着笑，要学会享受喊，而时间会继续跳。挂着笑，要学会享受喊，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自己嘅全拍，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我最在于领悟系树上嘅智慧。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时间嘅计中咗时间嘅计。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不屈，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怖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会变了样，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在于领悟是树上的智慧，即刻即刻，纵时间的计，时间的计，纵了时间的计，即刻即刻，纵时间的计。 记录我自己。散落的不坏，有自己是与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不少游客下午在尖沙咀广东道一带购物，有名店的门外设有轮候处给顾客排队入内。一名陕西游客说，上次访港已经是2008年，由于放宽旅游限制，加上香港与内地免检疫通关，趁新年假期访港大约一星期，希望观赏维多利亚港和到迪士尼乐园等景点，会消费5至6万人民币，包括购买香水和手袋，之后再转机到国外旅游。有訪港兩日的湖南旅客說，主要在尖沙咀購物和到訪迪士尼樂園，會花費2至3万元購買保健品和食物等。有澳門旅客一家四口訪港2至3日，指香港和澳門之間過去長時間有出入境檢疫限制，今次希望到訪海洋公園等主題公園，預計花費1至2万。又指現時從澳門來港之前要先做檢測較麻煩，希望可以取消。美國財長耶倫說，讚比亞的債務負擔拖累整個經濟，中國一直是解決當地債務問題的障礙。耶倫訪問讚比亞期間接受傳媒訪問時說，重組當地債務至關重要。讚比亞的主要債權人是中國，他早前與中方進行坦誠會談之後，相信讚比亞的債務問題可以取得進展。中國是讚比亞的最大雙邊債權國，根據讚比亞政府資料，截至前年年底，當地的債務為172億7千萬美元，約三分一來自中國。中國駐讚比亞使館發言人回應耶倫的言論時說，美方在美國以外債務問題上能夠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聯儲局採取負責任的貨幣政策，處理好自身債務和停止破壞其他主權國家積極解決債務問題的努力。巴基斯坦經歷超過12小時大規模停電之後，能源部說供電昨晚在全國範圍已經恢復，今次是巴基斯坦三個月以來第二次重大電網故障，當地近期處於冬季用電高峰期，昨日入夜之後，不少家庭仍未恢復供電，處於黑暗當中。部長達斯特吉爾將大停電歸咎於電網老化，指上屆政府並沒有投資在改善供電系統，當局會從昨日的事件中吸取教訓，計劃未來3年內投資在配電設施。他說仍未查明大停電的確實因素，能源部正是對整個電網進行安全審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及乾燥，今晚至到明日早上天氣寒冷，市區最低氣温約1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約15度，吹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明日漸轉吹東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早上寒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在近收费广场，对去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而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泥涌一段都是慢车脚，龙尾在雅瑶花园。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一段慢车，龙尾在半春园。大埔丁角路去九龙方向近江富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布森排村。

有全新編曲版本啊，嚟自哥哥張國榮嘅《無心睡眠》（Sleepless Nights, Restless Heart）。喺呢個週末咧，深信好多人出去拜年啦，多多少少可能有啲人會有啲谷氣。 官夫周身痛，誰有得揀？平時收工太晏，愛懶散。 放假俾我唞下啦。 伸手都不足夠，習慣清簡，務實於一尺裏去作飯。 拜年又唔知講咩好。 講完結面，不能見面，怎樣見面？沒有兑現，就別叫兑現。還不如鍛鍊，一直鍛鍊，身形乍現，坐在快鏡前，大動作上電。 应志月周末很忙，所以话赤口唔拜年，最好都系约埋啲好朋友出嚟联谊下。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落马步。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争斗，让我独播星云上。 找得到路向，如何酝酿，要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我没法梦，你没法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去靠内，合力并发出意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即使每位伴我在旁，携手将梦手牵手，那虚荣着白骨明亮中 有嚟自 Lollytop 嘅七姊妹星团。 过咗年初三赤口，有啲咩开心唔开心嘅都要摆低迎接新一年。嚟自古巨基 Tyson Yoshi 第二最爱。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去 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住呢啲咁欢乐嘅气氛嘅节日，你可能需要反思一下。有时当我哋喺幸福当中，未必会意识到原来自己系咁快乐嘅。到时间过咗，拧翻转头再睇，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 系、哦、 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 为什么没有好好珍惜的？ 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喝醋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流逝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同埋听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听日渐转吹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早上寒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 40%。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旺角的豉油街有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之间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在新界区大埔林村有许愿节，直至到今晚七点钟介乎排楼和林村乡公所之间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而家林锦公路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而沙田亦都有车公诞，直至到听晚的八点钟，部分车公庙路西行慢线以及是部分的翠田街南行慢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在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同样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大涌口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神奇道迪士尼去迪欣湖。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斌神，你咁中意玩食字，代表骚动音乐嘅话，不如我乐字送个祝福语俾听众啊！ 歌成好简单啫，我祝大家同屋企人乐也融融，一起听住骚动音乐过年，都几有气氛噶。 我都祝大家听骚动音乐播嗰啲歌，都可以乐在其中啊！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到。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 四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有阵时有啲抒情嘅作品咧，都需要时间咧，慢慢去推介俾乐迷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几高质素噶。Lucas Graham 再加埋 Mickey Guyton 有呢一首新作《Home Movies》。 There's a boy, don't know what he's hiding. He's got his mother's eyes and his daddy's charm, just the right mix.There's a girl, she knew where to find him. In the local bar, smoking in the dark. It was perfect timing. What they both didn't know is how far this thing would go. And they might not want the truth, but if they do, play my home movies. If they wonder who I was, even if they don't, then play them just because. 唱叙事曲咧 ，Lucas Graham 嘅首度拿来，佢一首成名作咧 ，Seven Years 就系其中一首代表作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Lucas Graham 再加埋 Mickey Guyton Home Movi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年初三赤口，不如找多啲嘉宾上嚟，旺旺个场去啊！ 冇问题啊，宾神，今日呢队嘉宾八个人，我哋一人一张挥春，喺访问里面逐个逐个揭晓啦。 哇，波城，你真系对啲女嘉宾好啲噶、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好热闹啊，有 Cola， 嗨 ，Hello， 咁啊，第一次见面啦，因为我哋以往咧呢一个嘉宾上嚟，我哋都会譬如组合啊或者乐队点样样都好咧，我哋都会用佢哋个名写一卷卷轴就算嘅，但系今次咧，即系呢个即系新年嗰啲阶段啦，再加上你八位咧，我哋觉得每人写一卷咧贺你哋一周年咧，呢个系诚意搭救嘅， 所以。 所以咧，你哋每人手上面已經有一卷咧，好似一個小揮春嘅東西啦。咁啊，就係用你哋每一個人個名字，我哋就好無聊咁一啲食字嘢咁樣嘅。 不如先講 最近嘅， 最近啦 ，Winker 啦， 有經驗啦。呢一個你呢一卷就係、是、啊，陳榮家和萬事興啊，呢一卷係呢一卷除咗係即係呢個係我哋嘅同事手寫嘅，即係每一卷佢都係手寫。咁、哦、我哋兩個諗完之後，係啊，就俾佢逐個逐個寫咁樣嘅。 知 係 你 咁啊！呢個家和萬事興咧，即係個意頭之外咧，就係、是、想問一下，其實即係喺 Cola 裏邊啦，即係呢一年大家一齊經歷，有冇話邊一個人咧似係嗰啲叫做氣氛製造者啊嗰種感覺嘅咧？係 其實每個人都有噶， 係 只不過係邊個攰就另外啲唔攰就頂上。 但係嗰種搞氣氛嘅方式會唔會每個人嘅 style 都唔一樣啊？ 有啲唔同啊，有啲唔同啊。Candy 就係、是、都係嗰種自己啲肢體搞笑咯。佢哋練舞排舞咧，唔知點解永遠都係跌落地下噶。 係。 你最後尾做自己就令到我哋好開心啦，已經。 係。跟住除咗Candy 之外咧，跟住其他仲有 啲。爹爹，譬如話佢食嘢嗰啲樣啊，同埋好似之前都係好似貓咁樣咧，總之擺啲零食喺附近，佢瞓覺都會。起翻身， 心靈好中意搞爛 g 啊！係啊，最尾佢係最有趣嗰、那個。 大家都俾反應噶嘛，都會好啦，笑下啦。 通常都鄙視我，通常都鄙視我。 有冇一啲係做 take care 角色多啲？ Take care， 其實我哋好搞笑，都每個女仔咧都係有一種好堅強同埋中意照顧人嘅特質嘅。咁大家就係睇大家邊個狀態唔掂，就大家互相補上咯。即可能有陣時候，可能我就係比較 take care 嗰個位置，就係大家唔開心，我就互相行過去同佢聊下佢講嘢啊，講下我啲心事，令到佢講佢自己心事嗰種啦。即係我中意 deep talk 嘅，令到大家可以解心結嗰種啦。咁可能搞搞嗰啲就係聆聽者，即係就算佢唔點樣覆你，但係佢喺隔離嚟聽，即係佢聽住你講，你都會覺得舒服咗好多啦，唔搞搞咁樣。 係，同埋我覺得咧，一個團隊入邊咧，一個團隊嘅裁判係好緊要嘅，好簡單。 要投票。 lunch 食乜嘢好啊？咁樣，咁可能有八個意見又唔出奇，有兩個意見又唔出奇。 同埋會打和嘛？八個。係 會打和又係啊，有可能會打和。有冇一個類似咁樣嘅？成員係負責好啦，每一次我都做一個裁決，最後我話事啦咁樣樣嘅咧。 搞， 我話 係啊，成日我哋喺度傾到 係啊，點啊呢、這個又好呢、這個又好，跟住好啦，咁不如咁咁樣，佢就幫我哋 calm down， 跟住我哋就收曬聲。 係啊， 咁 啊， 係有 嘢食方面就 嗌嘢，係啊，我覺得嘢食方面一定係。 太識得食啦，其實佢係好叻， 多謝。 九龍、新界、香港嘅美食地圖都喺我腦入邊啊！ 真呢個係真嘅。 即係做要去一個 location 諗住嗌咩食有問題。 絕對係，絕對係。 要識啊！呢啲朋友 好緊要，好緊要。 但大家嘅榮幸， 直情係做嘢意外。譬如假設你八個唔係喺同一個 location， 即係我咧，譬如心靈可能咁啱我出喺九龍城，突然間要食嘢，跟住 send 個 message 俾阿 Ivy， 喂九龍城有咩好食？會唔會去到咁樣咧？ 有啊，佢都有 information， 係啊， 即係佢係一個嘢食字典咯，簡單即係邊一度有咩食就問佢就啱。 會 send 定咯，有陣時 會 save 曬所有。 但係你呢個技能係幾時開始建立？呢樣嘢唔簡單嘅喎。 由細開始。 由細開始建立嘅咯。 其實主要咧係喺開始減肥之後，咁、你咧個腦咧好想食嘢，但唔食得嘢嘅時候，你就要穩定一啲好好食嘅嘢俾自己咧、可以用呢個 quota 嘅時候就去食。咁於是草草落落咧就啊咁多啦。 每一餐都要珍惜住啦。 冇錯。係、 okay。咁我哋又開 不如開咗呢個先啦。如果美食擔當嘅話，食住嗰個 好啊，搞嗰一卷啊， 搞嗰一卷啦、 啊。因為呢一卷叫做 咚咚咚咚唱， 叫做 好靚啲字， 搞掂食碗面。有冇聽過呢句咁嘅？ 好好啊， 有聽過啊？ 係啊，OG 食碗面， 搞掂食碗面啦。 咦，我哋個 generation 差唔多啦，咁應該。 你好後面，我唔敢講啊。你差有面皮， 但呢個搞掂食碗面咧，我哋嘅諗法就係、是、都係想睇你哋心目中有冇覺得有啲 achieve 咗，即係有一種感覺，即係呢一年過去咗啦， 22年啦， 係啦，即係哇，我哋真係搞掂咗， 有啲願望、啊、 achieve 咗嘅一啲目標啊、願望， 都有㗎，有㗎、我自己作為團隊入邊隊長咁樣啦、我覺得團隊的 achieve 我是覺得有達到的、即是、我們的 bonding 強了啦、我們有很自信地站上個台上是我們是 Cola、而不是很驚驚青青哎呀我們是 Cola 這樣 是、 有這個感覺， 但這一樣東西是這個感覺是大概去到哪一個階段你真的發現是、原來之前一直想到的這個畫面終於今天站在一個台上面我們真的做得到，是大概去到什麼時間點 呢？真是今年年頭 1月1日 出 冊 的 事 情、是因為真的可以見到這麼多現場觀眾那種 support 而有那種信心， 還有、一來是整個環境那個氣氛啦、大家那個 support 啦，再加上就是、我們真的齊人站在台上、那一下是令我最 proud 的咯、真的會覺得其實就這樣站上來已經是 搞掂食碗 面， 見到大家都即係情緒好激動咧。 其實係冇，反而係冇諗過嗰日會咁激動添，即係有好多情緒啊，或者諗，即係有啲思緒啊咁樣，其實都係喺某一啲 moment 突然間出嚟，即係可能喺個上台嗰一刻突然間爆喊咁，都冇諗過會爆喊啦。 其實我係喊到翻到屋企都仲有啲想喊， 都 即係我係嗰啲一唔係就唔喊，一喊咧就喊足幾日嗰啲。係即係我喺呢一年係有幾次係咁嘅啫。咁嗰次我係喊到翻屋企都仲思考緊呢件事咯，即係眼邊啲畫面 stop 唔到啊！即係呢一年飄過嘅高高低低嘅畫面咧，都停唔到落嚟啊！即係我 touch 著咗個掣就 keep 住有。係啊，跟住又見到大家即係好支持啦，同埋大家終於可以企翻埋喺一齊，大家都有一個脱變咗嘅感覺咯，真係。 有冇個 trigger point 諗翻？可能即係一號嗰晚或者之前係仲記得嘅位係。 即係 trigger 都喊到咁樣衰嘅畫面， 你個淚腺突然爆發嗰一下， 即係有一下突然哇嗰下真係頂唔到啦咁樣。 突然爆發嗰下，我覺得係。因為嗰幾日好忙，即係我哋真係好攰咯。嗰幾日唔係淨係我哋咯，係成個團隊，無論係妝化服都俾咗好多 effort 落去，令到我哋好想我哋企上個台度好好睇。咁、我就覺得好似好多力量一齊俾我哋，咁我就覺得好幸運咯。同埋都係諗翻之前嘅 picture 咯，即係大家一齊好開心玩啊，好無聊啊，講埋啲爛 get 啊，食嘢啊，去長洲啊， 或者誒 係啊，或者係係一都係食嘢嘅畫面，唔知點解我哋多數都係 食嘢最開心。 我想講咧，我咪翻到酒店見到你喺度，咪望住你喊嘅，即係我覺得咧有陣時候嗰啲日常嗰啲嘢咧，可能都會 take it for granted 咗噶，但係你會見到。佢咁唔舒服，佢都為咗我哋一齊撐到最後一秒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咁呢啲就真係因為對於呢個地方、呢個團隊嘅歸屬感，你先至會想咁樣做咯。即係呢啲act of service 嘅行動，我覺得嗰個力量好大咯。同埋佢唔舒服啦，佢唔係翻屋企咯，佢仲想喺酒店等我哋翻嚟。 即係等你完結咗之後，可以一齊齊咁樣見面。 即係滴滴嗰次，我好大感觸咯。 我自己就有啲細位啊，因為我其實排緊1月1日嘅時候係整親咗膝頭哥嘅，兩邊都傷膝嘅。 嚟啦嚟啦嚟啦！ 少女啦，嚟啦佢即刻表演翻俾大家。 有啊， 係咪就係呢啲啊？平時 有啊， 我係雙失都失嘅。咁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哋好搶啊嘛，因為我哋差唔多連續有一次咧排練係連續即係跳咗十次咁上下。咁我跳完之後，我真係坐咗喺度喐唔到啦。但我又死頂嗰種嚟嘅。跟住蘇晴咧係行埋嚟，因為個個都去咗飲水啦嘛。咁蘇晴行埋嚟，點啊？你係咪好痛啊？係啊。我真係好痛，咁我又覺得我好細心啊，即係呢啲好細嘅位置我就會覺得嚇好 warm 咯，但我哋又唔會講出嚟，即係我愛你啊，唔會啊，但我哋會做嗰啲好細嘅嘢去互相關心大家。 會啊，温球會講我中意你， 我已經少講咗好多啦，喺心入面啊。 好啦，嗱，咁啊，跟住 落就呢一句啦 ，Candy 嗰句啦， 係 講完2022年想 achieve 到嘅嘢啦，跟住就要展望將來啦，因為 呢句係。 英文的喎 ，Candy New Year 啊， 對唔住，係咪有啲難呢一句都係 啊？呢個係咪有啲難啊？呢個食字， 呢個有啲難。 Candy 做咩 New Year 仔啊？ 係啊 ，New Year 因為 係 啊，即係食呢個 Happy New Year 啦。即係頭先講一個係2022年 achieve 咗，有冇話其實呢一年新一年自己又好，或者大家你哋自己都會有諗係哦新嘅一年啊 ，Cola 會第二年走係點樣樣咧？諗住 目標啊， 係啊， 繼續。做多啲好嘅作品，同埋希望有多啲機會係實體地見到 fans 觀眾。相信呢個都係我哋大家都好想有多啲真係親身見到佢哋嘅表演機會啊，或者可能係 fans meeting 嗰啲類型啊，都即係希望可以見多啲佢哋咯。 係咪有一種係一路做嘅時候咧，見到真係 fans 或者觀眾嗰種感覺係好似覺得嗰啲辛苦係好值得，因為你可以直接現場 receive 到喎。係 啊，能量。 我有一個好神奇咧，即係我哋睇翻1月1號叱咤 off on 我哋個表演咧。即係蘇晴唱嗰陣，好多觀眾都好熱血沸騰啦，成個氣氛都好高漲啦嗰陣。然後我哋大家其他七個嘅表情係好自然地笑咗出嚟咯。即係雖然我哋可能練習嘅時候，我哋會有大家互相唔係即係各自有練習自己嘅表情管理，即係可能呢句位要型嘅點樣啦。但係嗰一下係真係好係控制唔到，就大家都係。有同一個笑，係啊，有一個笑容喺度，我就覺得啊，呢一個笑係大家都好 enjoy 嗰個舞台，同埋真係有觀眾，我哋先會有咁嘅感覺咯。 嗯，有冇諗過話其實自己好渴望會喺一個點樣樣嘅 stage 嗰度點樣樣嘅表演嘅，即係天馬行空係即係冇任何條件限制。 咁就上太空啦！ 月球上 面 月 球 Real moon 咯，月球要眼俾你機器， 啲 動作慢十倍， 太空慢。 係咯，其他或者其他成員有冇都有諗過自己 ？Mark 有 ，Mark 有， 阿 Mark 係啦， 歐多啊， 我心諗你知道我想講嘢咁犀利，都係嘅。如果係最基本係 outdoor 咯，即係我自己個人係十分喜歡 outdoor 嘅演出嘅，因為嗰個能量咧係即係。在室內和室外的感覺是室外是實體一點的我覺得、室內好像大家都是焗住了在一個地方這樣 是 那另外我想也想說一說剛剛你問過一樣即新一年那個感覺有什麼不同、我覺得最大分別呢我覺得我們那個目標或者一個去向想法純粹了反而因為經歷了一些嘢啦，咁大家沉澱完，咁反而是意識到我原來最重要的是真的八個在一起因為冇八就冇 Cola。咁所以即係大家聚埋一齊係重要啦。咁所以我變相我哋追求嘅嘢，可能上一年我哋係會諗，我哋好想係好多嘗試，我哋真係好想衝出國際，我哋真係好想做到好多唔同嘅面向。呢、這個都依然係嘅，但係反而2023年我哋學到嘅嘢，令到我哋更加純粹就係我哋會覺得，只要大家聚埋一齊，俾到能量大家，我哋又做緊自己開心嘅嘢就。保持純粹和單純是最重要的 嗯，咦，轉變會不會其實令到自己輕鬆了 會 我自己是有的反而即是你沒有 care 了那麼多你反而會覺得不要緊做了先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即是輿論啊等等外在的因素我們控制不到所以我們只可以控制自己還有去捉緊每一個可以改變自己未來的機會 咁啊，呢個時候咧，我覺得我好想打開嗰卷咧，係蘇晴嗰一卷嚟嘅，因為呢一卷係今日我哋蘇動音樂想送上最真摯嘅一個祝福嚟嘅。 全部都好真摯，你唔好講頭先嗰啲唔真摯先得噶。 所以我諗要懶感性下啊嘛。 呢幾我哋同事一齊諗，我係覺得呢一卷係即係好好嘅，係啊。所以呢一卷嚟啦， 噔噔噔噔， 就係呢個雨過蘇情。係啊，呢個我哋覺得又係食得好好嘅個意思，即係食呢個雨過天晴嘅。 係 啊，我諗呢段時間身邊隊友陪伴啊，好多好多人嘅祝福咁樣，即係你自己喺你自己嘅即係心路歷程上面咧，先即係而家係咪都各樣嘢都 OK 咗好多咧？即係已經 隨住時間會慢慢好嘅。係啊，我都好相信呢一樣嘢嘅。咁所以亦都因為身邊有好多人嘅祝福啦，同埋愛同支持啦，咁所以都會有嗰、那個。有嗰個堅持係即係堅持到嗰個信念咯，即係本身個人已經有嗰個信念噶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堅持落去，其實都好靠身邊有冇同路人，係、啦。咁但係當然唔同階段亦都有唔同嘅人嘅支持啦，咁所以一直都好多謝呢半年嚟唔同嘅人喺身邊都默默咁樣守護住我哋咯，即係因為唔係必然噶嘛，所有嘢都係。 係，咁特別身邊啲七位好姊妹，佢哋嘅扮演嘅角色係咪亦都會特別唔同？因為同你真係會再 close 啲，或者好清楚你嘅狀況啊，各樣咁樣。 佢哋都係偏向好似阿攪講咁樣嘅，即係好少會直接講出嚟。 係， 通常可能佢哋嘅做法都係好。好似我表妹， 好 specific 係表妹，都唔係表姐。 因為我表妹係關心我咧，佢係唔係講出嚟嘅。我表妹好中意送禮物俾我，譬如 candy 嗰只，突然間送啲嘢俾我，我就覺得哇，真係好似我表妹啊咁樣。跟住 Ivy 佢中意整嘢食，佢整桃膠俾我，跟住我又覺得好即係禮物，係啊，即係好似我表妹。跟住譬如 Mark 或者係 Winker 或者係其他人，佢都會送一啲手。作啊，或者衫俾我，即全部都系送，全部都系我表妹，系啊，佢哋系用呢个方式去支持。 我想知啊 ，Kenny 送咗咩礼物俾你？ 嘢食啊，系啊，佢送嘢食，佢好早期送嘢食俾我，跟住我第一下见到，第一下谂起就系、哇，我有第二个表妹。 原来唔止，仲有好多个表妹， 仲有嚟。 咁啊，亦都系即系听众们身边嘅都会继续支持啊。 嗯，多谢。 即好似呢一句所讲啊，雨过苏晴啊。 不要呼吁，给我追回转身，迎来一次转世，空气翻滚，滴着汗脉，摘下每个眼神，是我对亮丽地叫你沸腾。Love your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it's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 gonna make it better. 哎呀呀呀，仰望浪漫。我盼亮就是为了你，为何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过星空，化于心扉，灵魂喊叫着再别。是这一片汹涌，伴着你爱抱你你那笑容，以你地来独立世界繁荣。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仰望浪漫无准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泛于心。要着再别。 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冠病毒单日确诊个案下降至到2000宗以下，新增1987宗，输入个案占37宗，再多36人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12990人死亡。22间安老院舍同埋2间残疾人士院舍共呈报33宗院友同埋2宗员工确诊。过去5日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嘅院舍，新增144名院友同埋29名员工确诊。现时有2511名确诊病人喺公立医院留医，130人危殆，132人严重，当中25名危殆病人正系接受深切治疗。大批市民大年初三到沙田车公庙祈福，庙外大排长龙，由上昼8点至到下昼5点半，共有26000多人次进庙。有善信形容今年人流较疫情之前更多。有善信话，经过3年疫情，祈求身体健康。有档主话，受到人流管制影响，途经档摊嘅人流较少，生意至少下跌一半。到场视察嘅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每日都会调整人流安排。食环署话已经调整进场安排，善信入庙参拜前后都可以进入车公诞市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主要幕僚基里洛·季莫申科辞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一职。他说感谢泽连斯基让他担任这个岗位，形容令他可以每分每刻都有机会做好的事情。基里洛·季莫申科曾经协助泽连斯基竞选总统，离任政府前主责监督地区政策。报道说他卷入与使用昂贵汽车有关的丑闻，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而今次离职可能是泽连斯基政府人事变动的一部分。另外，乌克兰国防部发表声明，指部长列兹尼科夫同意沙波瓦洛夫辞任副部长的申请，已经向政府提交相关资料。声明说，沙波瓦洛夫辞职是为了确保武装部队后勤补给的稳定，强调外界对军方采购事宜提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和明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明日渐转吹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云量增多，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早上寒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在今次的创作里面，滕超兰写到思源这个角色的时候，往往都身同感受，因为同样作为知青子女，她了解自己父亲那辈离开上海的人迫切希望落叶归根的感觉。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呢位歌手咧唔需要介绍佢几多岁啊，事关咧呢一首佢嘅成名作咧，第一句已经讲咗佢系21岁啊。女歌手 Katy Gregson McLeod。 I'm 21，一夜之垂之身 ，between being numb and feeling everything，good days only serve as relief again. Now I'm watching as I waste away my days and nights. It's a cross dissolve, it's a sea I've laid before. 是要慢慢俾時間佢咧，先聽到當中咧吸引之處啊！本周上升到第三位創作歌手 Katy Gregson McLeod Complex。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明月幾時有？有何須把酒問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正争相研究殖民月球，为的是人类的未来，亦或只是为钱。电视纪录片《重返月球》，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今日年初三赤口，不如找多啲嘉宾上嚟，旺旺个场去啊！ 冇问题啊，宾神，今日呢队嘉宾八个人，我哋一人一张挥春，喺访问里面逐个逐个揭晓啦！ 哇，波成，你真系对啲女嘉宾好啲噶、啊！ 咁啊，苏永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caller 嘅八位嘅，咁啊，一人就用你哋个名写咗个挥春，咁啊，食咗个字啦。咁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就讲下 Marv 嗰卷啦 ，Marvelous。 哇，好 嘅嘢读出嚟。 系呢、這个我的英雄名。 系啊， 如果我 I am a superhero。 哦，就系用呢、這个，系啊，因为我哋谂咗好耐 ，map 呢个我谂都食唔到中文字啊。 系， 咁我哋就直接用英文去音食啦。 系一个好直接嘅赞赏， 赞赏嚟嘅。 多谢。 系啦。咁我叫佢讚人定俾人讚好啊？ 我反而覺得如果係咁，不如俾阿 Marv 讚下人啦。頭先阿 Marv 都話想大家嗰、那個 係啦，係啦，係啊，可以讚美下啲成員啦， 成員 歌頌下， 歌頌下。 首先你每一位都好 marvelous。 Oh my God，thank you。 最簡單誒，即係咁順住落啦。咁我覺得。Winker 今年最大的哇，好似嗰啲八字嗰啲 Winker 係個上仙咁樣， 係個壓力。你今年就注定 Marvelous 噶啦，搞掂食碗面啦，預咗。咁我覺得你最大的進步就是你意識到自己好多嘢咯，我覺得，即係你係 focus 咗好多落自己度，同埋你勇敢咗好多。即係因為咧 ，Winker 一個成日都覺得。佢成日都會講話，我覺得自己其實真係好唔成熟，即係點解自己好埋怨自己，點解處理唔到某一啲嘢？但其實每個人都好脆弱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肯去為自己 stand up， 跟住之後去面對自己嘅脆弱，已經係一個好勇敢嘅你咯。咁呢，我覺得呢個都係Winker 嘅一個今年嘅一個突破啦。跟住 Day Day 咧，我真係覺得你講嘢係唔同咗好多，即係可能我覺得呢一年裡面咧，我哋係。是啊，即係我覺得溝通上同埋表達上係，我覺得加上我哋八個又熟咗，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大的突破嚟㗎，因為打開自己係一件好難嘅事。跟住 Candy 就我好 surprise 佢係一個咁內弱嘅女仔咯，入邊佢係一個佢有好有好有自己諗法，但係同時好有自己自負諗法嘅人，咁所以我覺得。 呢个系你唔 marvelous 嘅位，所以我觉得好希望我哋七个可以陪你一起面对，同埋有乜嘢都可以同我哋讲。呢个系真嘅，因为 我明白有阵时我哋系即系八个人同一个圈，我哋有啲嘢系真系大家先知道，大家先明咯，系。跟住之后搞搞唔使讲啦，你自私好叻喎。啱啱我哋倾过，佢搞搞就话觉得自己今年叻咗嘅位系佢识得有一啲位为自己自私。咁我觉得人咧识得为自己自私都系好重要噶，所以 marvelous， 继续为大家无私，亦都为自己自私。跟住心灵咧，佢最唔 marvelous 嘅位咧就系成日都话自己有几咁唔好，有几咁脆弱。但其实咧 ，no， you are not， 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你最 marvelous 嘅位咧，最 marvelous 嘅位就系咧，你开始去更加去知道自己真系想要啲咩咯。同埋咧，佢成日咧都好得意嘅，成日会同我哋讲：，哎呀，我真系好想一齐，我哋一齐冲出国际啊！或者系佢讲好多我哋嘅愿望咯。即系佢有阵时好啦，无啦啦就好感性咁样。我觉得呢啲位系你以前系唔会嘅。咁所以我觉得哇，以前好耐喎，所以就都系 marvelous。跟住 Ivy 咧，我就觉得佢勇于表达咗自己好多。因为以前你系一个喺我哋面前比较收埋嘅一个人。系啊，算系噶啦。 系 啊，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咯，我就觉得你系真系勇于表达咗好多，同埋连自己嘅一啲阴暗面，你都愿意表达俾我哋听。而我觉得呢个系令我哋更加认识你，同埋我觉得学习点样去包容一个人，或者学习点样去包容身边嘅人，都系一个对大家嘅爱嚟噶嘛。因为系咯，同埋继续整更加多嘅好嘢食物同 auntie。 No problem。 跟住之后咧，苏晴咧最 marvelous 嘅位就系你喺面对紧咁多唔同嘅嘢嘅时候，你仲肯去打开俾我哋。俾我哋溝通咯，呢個係好重要，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即係大家面對唔同嘅嘢嘅方法都唔一樣啦。但係好多時候，當你有太多嘢顧嘅時候，第一個動作就係 shut down， 係啦，所以你係冇咯，你係你好快就可以去調整自己，因為你知道你有啲嘢係一定需要做，所以我好欣賞同埋好 appreciate 你呢一個勇氣，同埋係咯。我哋繼續一起走下，好唔好？ 啊！好 ，Marvelous！ 貓師傅一口氣講咗七句啦。 呢個戒酒會好真誠嘅事，咁啊 feel 到。 有冇人想 feedback 啊 ？Marv 講，或者有人想突然之間講下，講翻阿 Marv， 佢講完你哋之後。 我想講喎，大家有啲長氣。一開始 Marv 係比較喺我嘅眼中咧，比較收埋自己嘅，因為好多。一嚟可能佢好大熱啊，有好多嘅工作同壓力，呢個係真的，即係佢係會面對比我哋先去經歷多咗，要出去對唔同嘅人同工作，然後佢點樣去平衡佢嘅心啊、工作啊，但慢慢慢慢我發現望住佢，有少雖然我哋都大過佢，但係有一種感覺係反而呢個位好學習到咯。點樣面對自己壓力，點樣喺個壓力入面了解自己，然之後你會見到佢都做到，你自己會覺得咁其實我都會做到咯，只要我都理性去面對自己嘅問題，我都會做到咯。 咁之後咧，打開埋阿 D 嗰一卷啦。 日日試佢日， 係 啦， 原本嗰個就係日日試好日，係一首歌定係唔知歌詞， 係啦，一個歌詞嚟嘅， 係啦，呢個日日 日日都要做好， 咁啊，希望即係來年， 自己本人咪日日 試，係啊，你日日都係佢日， 係咪都其實如果有阿 Day 嘅陪伴嘅日子，都大家係會特別即係可能多啲快樂啊，多啲歡樂，因為頭先都聽見你哋好多時候好似會即係用佢嚟做一個。開下玩笑的對象咁樣，即係例如話佢好似只貓，話揾啲零食去引下佢啊咁樣。 佢係天然搞笑嘅， 佢係天然係啊，即係其實太好。 佢唔係特登搞笑，但係佢就咁就幾好笑啊。跟住啲肉又 多謝， 咁好似一個年花糖搣佢咯， 佢反應好搞笑啊！即係佢，你會意想不到佢嘅反應，即係大家都係 expect 假設睇一套笑片會笑，佢突然間可能會 好好笑喎、啊，大家可能睇得好慘佢，佢會笑咁啊，好奇怪。 即係嗰個反應係同其他嘅人可能一般嘅反應係唔一樣，或者 delay。 正常人都唔係好一樣。 阿爹有冇曾經覺得其實嗰啲人先係唔正常？ 冇曾經一直 係一直都係咁，我覺得係比較跳脱咯，所以就有時都會突然間搞笑，但平時都好正常， 所以好搞笑。 但係有冇一啲嘢你係覺得唔明嘅？即係唔明嘅意思係呢樣嘢好正常，但可能其他身邊人話咁樣唔係咁樣做啊，或者唔係咁噶咁樣，你係唔明白人哋嘅諗法嘅？有冇？ 都有㗎，係 即 係我覺得係個反應咯，有時會唔同啲咯。 嗯， 佢有一個sensor 嘅， 係 即係佢有一個好直。好得意嘅直覺嘅，即係例如我哋有一次練Gothic Go 嘅另一個版本啦，咁我哋大家都好型咁樣，跟住佢突然間會爆一句，我覺得我哋好似唔係唔使咁型喎，係咪要笑下？跟住冇人理佢嘅初頭，大家都係朝住型嘅方向，跟住佢再講多幾句，唔係咧，我真係覺得呢度好似要笑下，跟住再等第三次，唔係，我覺得我哋真係要笑下， 青春啲， 要好似有活力啲，因為嗰個編曲變咗好型啊嘛，咁我哋就冇諗到呢件事，咁佢就好堅持底下我哋話，唔係，有時真係青春啲又，咁就又擺翻少笑容落去咯，係佢有一個真突然其來嘅 一個 觸覺喺度。 同埋有時候會覺得咧，總之阿爹做乜跟住佢做咧，就實冇死。 係， 你買股票跟住，係啊，總之買股票都跟住去買。 即係佢就係天生有運嘅人咁啊， 少年賭神嚟嘅。 好， 跟住佢可以。 好，咁啊最後咧呢兩卷，我覺得係同一時間咧都可以打開，因為我覺得亦都係好對照到今次嘅新歌嘅，就係 Ivy 同埋心靈兩卷啦。 好期待， 一、二、三。 系啦， 叫咩啊？ 一个系 Good Soul 啊， 同埋福至心灵，福至心灵系即系个音基本上系同个成语本身一样。 福至心灵 OK 啊， 呢个基本上冇改过。 我都中意 Good Soul 啊，林 Good Soul 啊，林 Good Soul 嘛， 本身我又谂住叫做 Ivy 骚动音乐噶， 系啊， 想搞。 想騎劫咗你個名字，我又唔係咁好意思。 所以呢句係咪真係好用咗？ 代班主持， 我唔介意送翻俾我啊。咁啊，但係其實即係今次嘅新歌《The Bright Side》啦，即係點解話將呢兩句送俾你哋？因為即係大家再次見到 Kola 出新歌啦，亦都係一首深信係經歷咗好多嘅過程啦，亦都係有好多嘅內心嘅想法想帶俾大家。咁啊，所以今次有《The Bright Side》，先問一問今次透過呢一首作品。是因為平時大家對 Kola 的認知可能是一些比較型格啲嘅跳唱嚟嘅，今次好像在心靈上係 sorry， 我又識咗你個名， 心靈上 係啦，即係喺嗰個歌詞嘅部分情感上邊嘅發揮係會多啲喎，係嘛？ 其實成首歌嘅概念，即係一開始可能是比較。有一啲孤單嘅感覺啦，可能係 go through 緊一啲比較內心比較黑暗啊，或者比較上沮喪嘅過程，係啦。咁慢慢去到後面就可能係因為有身邊嘅人嘅陪伴啦，又或者係經過咗一啲沉澱之後，自己去揾到一個出口咁樣嘅。咁我覺得其實呢首歌。一嚟好貼切我哋呢一年裏面嘅經歷啦，二嚟就係其實都好貼近係每一個生活緊嘅人咯，即係無論係追緊夢想、追求緊佢嘅生活上面嘅所有嘢，其實都會go through呢一啲過程咯。咁所以都係送俾大家嘅一首禮物嚟嘅。 因為呢一個嘅諗法，即係呢一首歌嘅頭先講嘅方向啊、曲風等等，係大概咩階段、咩時候去傾，然後去諗哦，不如選擇呢個 approach 做呢首歌啦咁。 其實我有聽講過咧，即係偷聽過啦，幕後資訊就係咧。阿 Wing 第一次聽到呢首歌嘅時候，佢就因為其實揀歌係揀 demo、揀歌、揀創作人係一件好難嘅事，尤其是幫女團，即係我哋要點樣做到特別香港味，又做到我哋八個嘅風格咧。咁我就聽講咧，就係阿 Wing 啦，阿大 Wing 小姐佢咧，第一次聽到呢首歌嘅時候，佢已經啱，因為佢聽到我哋呢首歌嘅 demo 係英文版嘅。咁咧，佢每一句歌詞都係好重我哋嘅心情啦，我哋嘅嗰個想表達嘅嘢，咁同埋係有療愈性喺入邊嘅，同埋係有 有傳遞力量的潛質咁樣啦，咁我哋覺得，咁所以就揾咗 Rubber Band 一對本身都已經帶咗好多能量俾人嘅一對 band 咁樣去同我哋一起去試下去做咗啲咩火花，同埋 guide 我哋去做呢次錄音。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好有趣咯，因為將英文版譯咗去 Tim Lee 幫我哋填詞嘅成個中文版呢一件事係好有突破啊！因為英文版的歌詞是比較再 dark 少少嘅，即係佢係比較 all alone， 跟住之後哎呀我冇 nowhere to escape 咁樣嗰啲。但係中文版我哋變咗係有少少 bright 得嚟，又有深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approach 係好有趣咯。同埋因為我哋今次係揾咗一個，即係呢一首英文嘅 demo 係一個愛爾蘭嘅女仔，一個獨立歌手去幫即係去製作嘅。咁我有聽過，又有聽過內部消息喎， 你好收到 啊，收到風啊， 收到風啊。 就係其實呢個愛爾蘭女仔佢寫呢首歌嘅時候，佢係經歷緊一啲好差嘅嘢嘅，令到佢有一個好深嘅諗法。跟住，但係我哋欣賞佢呢首歌嘅時候，其實佢係好意外咯，因為佢諗即係你知咧，我哋多數啲人即係我哋有陣時唔開心講完啲嘢咧，你之後聽翻都覺得好 crunch 噶嘛，都覺得哦，點解我嗰陣時會咁講㗎？可唔可以成熟啲啊？咁樣即係呢一個就係佢嗰陣個諗法咯。咁但係咁啱喺嗰個時候，佢嗰個諗法對我哋嚟講就係一個escape 一片窗咁樣咯。 第一次聽呢隻歌嘅感覺係點嘅？有冇啊？ 第一次收到英文 demo 嚟，我記得我收到聽嘅時候，我覺得哇呢首歌一定係會好多人中意咯，因為成個 melody 同埋嗰個 range 啊，嗰個意思啊係好放鬆嘅，同埋係我覺得係會好多年之後聽翻都會有感覺嘅一首歌咯，係同埋因為我覺得編曲咗之後係好兩件事嘅，係啦，咁即係兩個 version 我都好中意，因為兩個 version 都有兩個感覺，可以一首歌買一送二，咁係非常之抵嘅。 我想估一樣嘢咧，啱啱講到 vocal 嘅部分咧，就係因為我聽得出咧，其實係真係好放鬆嘅一個狀態嘅。係咪喺錄音嘅過程咧，其實監製都有提出話，不如大家嘗試乜嘢都唔好諗，放空曬成個人咁樣去進行嗰個錄音過程，係會比較再好啲，即係出到當中嘅情感出嚟。 我覺得有啊，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去上啲唱歌堂去研究應該點樣唱，或者啲 technique 嘢，咁我哋會 mark 低佢嘅歌詞度，或者自己記住咗。有陣時錄音嘅時候諗太多呢啲嘢咧，會好平淡啊！嗰首歌反而會諗太多呢啲起伏啊、technique 上嘅嘢咧，首歌真係反而會冇乜感情，係唔記得咗。咁佢就話：啊，你忘記曬啲嘢啦，你學咗，你聽咗之後會喺度噶啦。咁你最重要咧，你係啲畫面啊，或者身邊其他人嘅歌聲係會點樣一齊呈現到咧？呢啲嘢諗落去之後，首歌都真係好感動嘅。 因為我錄嘅時候咧，阿偉係嗌我，你要唱俾錄音室外面嘅人聽，咁我先至原來可以放到咁大聲，因為我哋慣咗用麥，可能都係咁樣，因為支麥要幫你放大把聲。但佢話唔係咯，你要同對面嗰人講，你而家有七個姊妹同你一齊向前嘅感覺咯，係啊，咁我就所以錄嘅時候我都冇乜點樣諗，好似阿皮咁講嗰個 technique 啊，或者要啲咩聲質啊咁樣，好直接咁唱出嚟。 但會有一種好赤裸嘅感覺，就因為呢一首歌特別前段，大家都會有即自己去唱，同埋係比較慢啲啦，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嘅派頭歌咁樣 energy 好高，好似即要自己逐個逐個去錄嘅感覺，會唔會有啱啱我講嗰種即係，好似好少可感受呢一把聲嘅自己啊？呢一種喺錄音室嘅感覺咧， 我反而覺得可以做翻自己。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其實佢入面都有好大嘅 tension， 雖然佢係一個相對上比較 country 少少啊，即係個英文 version， 但係我會覺得啊，好多時候我哋要被要求呢啲能量出嚟咁樣啦，但係有陣時我哋最放鬆嘅狀態，或者承認我哋有一啲黑暗唔係咁開心嘅狀態，其實呢啲都係另類嘅能量啦。而我成日俾人覺得我係一個好樂觀、好嘈、好樂觀嘅人，但其實我嘅唔開心嗰面，亦都係可以俾到一啲感覺同能量俾人嘅。其實都咁，所以一開頭即係我哋個 first one 咧，咁其實我自己入面都放咗自己最放鬆嘅位置，就係氣聲咁樣唱。 我好攰嘅状态咪好攰咁唱咯，咁就会呈现到反而嗰一段本身想要嘅嘢，系好做翻自己。 我都同 Winka 有差唔多嘅谂法，因为我觉得我哋两个本身应该都系悲观底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半年嚟，我系少咗跳舞嘅，即系以往我表达情感嘅最直接方法系跳舞，咁但系而家跳舞系小阴影，系啦，即系前排咧而家好啲，跟住就。反而咧就開展咗我唱歌嚟到表達情感，係啦，即其實係有時自己好想表達情感嘅時候，反而唱歌係最 speak out 到嗰個情感咁樣，跟住所以嗰日錄音嘅時候，其實都 kind of 同 Winka 好似就係做翻自己嘅，即反而喺嗰個 moment 係 OK， 我又唔開心，我又憤怒，但係我嗰下。又可以在工作上面表達到出嚟，咁咪好似一雞兩尾咁。 好抵啊！ 所以我就好想回應頭先 Winka 嗰句，我覺得好似呢一個點。 咁啊，深信即係樂迷，如果再靜落嚟去聽一下細聽 The Bright Side 呢首作品，聽一下咁多位成員佢哋喺聲音上好直接、好簡單咁樣去表達佢哋咧，就感受到個情感㗎啦。 咁所以呢、一週年之後就有呢一首 The Bright Side 啦，亦都預祝新嘅一年頭先你講有啲見面會啊，一啲嘅舞台嘅演出啊，有機會可以做多啲現場嘅表演俾咁多位 fans 可以睇得到啦。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謝 Collar 嘅咁多位，謝謝。 Thank you. 暗黑里没有谁，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当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地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靠？You see